各位，上次讲到马海諗住返到北国，一定要呃住司令部嘅追查。佢諗住呀，要呃就呃大嘅，呃大呢就要先做好多人做唔到嘅事，要做好多人唔敢做嘅事，更加要做好多人发梦都想唔到嘅事。有咗基本主义啦，先会有具体行动㗎喎。睇嚟果然係咁啊。有日当夜色就快降临嗰陣，客栈里头一位身材恩细嘅中年人，经过整装梳洗之后就行出大街，几经打听，经路人指点，就找到一家名叫特别的饭店。马侯爷举目四望之下，心想饭店究竟有几特别呢？特别在边处呢？知内情的人只是答一句话，说来话长。你先看看特别饭店挂着的那块破烂的招牌，就有两种颜色，一半黄一半绿，除了黄绿招牌，店里头的地面亦很特别，是一半高一半低，成了个斜形。特别饭店里头的饭台呢，全部是三只脚，后面是三角形。这里早的习惯是千篇一律的，一张台坐三个人，一人坐一张的木凳呢，又含都是三只脚。每张台呢分三只角，南东西，朝南东西方向坐住不同位置的三种食客就不止古怪。这里是堂堂大屋里头嘛，计只不会落雨又不会太阳晒，不会有雨淋的地方，但有不少人带着各种各样的大小草帽、竹叶帽，而遮住半边面甚至一只眼。这里的夜间呢，又有人戴着黑色眼镜，等于黑上再加黑。来到这里一再看清楚那阵，什么都三只再分三份。再看又发现饭店里头所有的三角台面根本就没有饭菜和食物，每只角只是放住一小碗茶。现在一位头戴毡帽、脚着礼俑鞋、商人打扮的人，睇嚟啊，识啲行规嘅马侯爷咧，早已经一摇三摆行入特别饭店啦，正喺度认真咁睇三角台面度嘅每一只角摆放嘅小物件咧。所有摆住嘅小物件咧，亦未见有任何实物，亦只系啲极随意用纸写住一啲依样画葫芦几下即成冇人明白嘅嘢。咁到底系乜嘢嚟咧？系买定系卖啊？实在好难明。一直唔厌其烦嘅马侯爷，由慢动作变成急急穿过全部放住一碗茶再摆住一张纸嘅三角台。一直睇图样未见讲话嘅马侯爷，呢阵时卒之就停留喺一个两眼无神、面无表情嘅古怪白耶公嘅三角形台面度。呢阵时嘅马侯爷，其中一隻手仔呢指着一张旧残头的烂纸上面画成冇人睇得明白的样子。再经过一番手势，从头到尾虽然未见两个人讲嘢，好快马侯爷面露喜色，之后就再做出一次手势。呢次手势就最有效啦，令到一直坐住唔喐、戴住帽仔嘅古怪白耶公唔知立即企起身，仲主动带住马侯爷慢慢行出呢间只可以饮水冇嘢食又未见有人讲话名副其实嘅特别饭店门口。而家成咗一前一后两个人行咗一段路，到达另一间同样有古怪感觉嘅地方先至停低脚。为什么讲这里古怪感觉呢？皆因这间屋的门口呢放着一块木牌仔，上面写住穷人与狗不得进入八个字，那就奇了。两个人刚刚到达门口，不讲话的古怪白耶公另转身就走了，那即时又见到有另一个鼠眉贼眼、尖嘴缩缩的人上前接应。 這個人溜溜高高，是個後生仔，未講先笑，再用手示意對馬侯爺話： 嘿嘿，客官請進，呢度我哋呢度有長短武器、軍火同手榴彈現貨買賣，呢度乜嘢都有得交易，價格相宜，公平合理，包送貨上門，唔收保護費噶。 馬侯爺就急急拱手還禮之後，就跟住後生仔入咗屋。屋裏頭除咗三張橋凳，就冇第二樣嘢啦。馬侯爺一見心諗： 哼，冇嘢嘅空屋，即係上人死嘅空屋呢。 呢陣時尖嘴縮腮、八字眉、兩個鼻哥窿朝天、露牙裝笑嘅後生仔，急急用手就快速抹一下嗰張橋凳先，然後彎腰低頭，再用生出就零舍長嘅嘴撇住凳面，出盡嘴氣，用力一吹，一聲響亮吹風之後，咁樣做作可以令到在場嘅人係人都會相信而家嘅凳面係經過口吹手抹，實係十分乾淨㗎啦，可以放心坐落而唔會搞邋遢啲衣物。有禮嘅招待，睇嚟再唔坐低就卻之不恭啦。呢陣時馬侯爺果然好快就坐喺橋凳度，一直有禮式迎接交易客人嘅後生仔呢陣時又笑笑口講： 嘿嘿，客官，我哋嘅老闆即刻就會帶貨嚟俾你睇㗎啦。 啱啱講完，果然就聽聞有人行到入嚟屋咁滯喇喎。馬侯爺就急忙向前望下啦，睇見一個大舊佬，成面胡鬚勒突嘅，額頭仲現出有深刻永不磨滅、從前受過傷、鎖鏈咁粗嘅拉片一條，有住惡死樣嘅來人。呢陣時雖然極力裝出友善嘅笑容，但係兩眼內呢依然會發出兩道唔可以掩蓋嘅空光。呢陣時馬侯爺心諗： 嗯，實在唔想睇見你哋啲可憐可惡嘅下賤土匪啊！再睇多兩眼，我馬某人啊實會作嘔，兩日食唔落飯。唉，不過無奈，我而家要買嘅爛鬼嘢道具設備係等於天冷嘅太陽，實在唔少得嘅。 用馬侯爺嘅眼光衡量，有兇惡相貌嘅下賤土匪。呢阵时，佢已经从身上掹出手枪，越行越近，有礼貌咁双手递俾坐喺桥凳度嘅马侯爷。马侯爷为咗便于睇清货物，一边起身就一边接个手枪，跟住攞只手指轻轻一碰，熟练动作过后，嗰支全钢制造乌黑嘅手枪自动打开活动硬盖表面。而家只露出全套盘装子弹嘅半橛，见货之后，反而面无表情嘅马侯爷就细声开口讲啦： 货唔对版喎、 啊。轻轻嘅一句话，令到嗰位认真在场、小心侍候住买货人马侯爷称佢系下贱土匪嘅恶人，就急急笑住讲啦： 客官，请你放心啦，呢支手枪确实系正货嚟嘅。是近排在东方军那里偷出来的好东西，是大粒麦专用的心爱物品。我敢用人头做担保。 不出声的马侯爷觉得土匪讲话太多，再听见担保两个字就更加无名火起了，心想 识冇你啊，这种货明明是拿垃圾凑埋的土打。讲到用枪、玩枪、开枪杀人同捉人，你美嘢，仲使你教我如此再加这般咩？嘿，咁就等于教你老豆同你阿妈喺床上点样打肿，先会必多谢你咁嘅谋利出嚟。你啲多叉鱼嘅，抵死得你啊！睇嚟本官仲系避免多开专口，费事教你呢只谋你变精叻啦！哼，唔益你。 马侯爷谂下，又回心转意咯噃。 不过佢哋而家啲叫价都烂鬼死平，唉，算啦。 呢阵时，手上又睇又玩住手枪嘅马侯爷，一直任由下贱讨厌嘅土匪说话多多言答，当作乜嘢都冇听到。过咗一阵，讲系正货嘅嗰个土匪，终于讲到够啦，先停低嘴。但买枪人呢，照旧唔出声啊！而家企住嘅马侯爷又攞手轻轻震动咗下，枪里头好多粒杀人嘅子弹，滴滴嗒嗒就跌落马侯爷嘅手掌度。马侯爷将啲子弹逐粒验过，又放翻入枪里头，然之后满意咁讲声： 好啦，老板，我哋成交。 跟住喺身上攞出白色银元交俾土匪。土匪嗱嗱声接个钱，忽然间爽快嘅交易，一下有钱到手嘅土匪呢，计正会高兴一阵啩？诶，但系奇怪嘅系，钱到咗手啦，反而乜嘢表情都冇啊！原来土匪呢阵时佢心谂 啊，你呢只马骝干都学人买军火，真系傻咗未好翻啊！边有买枪嘅人净系验最唔值钱嘅子弹，反而唔验最值钱嘅枪支好坏状况？你只瘦鬼到底系买子弹定系买枪啊？ 嗱，系土匪又系卖枪人，而家钱到咗手啦，唔止早就冇咗啱先嗰种好客迎客嘅表情，反而变成一副好嫌弃嘅神情。要马侯爷快啲离开穷人与狗不得进入嘅贼屋，哈！咁样反转猪肚就系屎，马侯爷就好冇瘾啦，焗住加快脚步行啦。咁啊，实质系俾人赶住快啲走嘅，好快就离开咗空空如也，又系空多吉少，再冇嘢好讲嘅两个人，而家喺贼屋门口一前一后慢慢咁行住。恩恩细细嘅马侯爷在前，那个大旧嘅恶土匪在后。就喺呢阵时，唔知咩事，啱先嗰个后生仔突然又出现喺马侯爷嘅面前，但系边个都冇估到，啱先万分客气嘅后生仔，而家双手快速举拳头， 嘿， 对住马侯爷兜口兜面就照劈。就喺同时，后面满面胡须加杀气嘅土匪呢，又突然快速伸出竹升咁粗嘅右臂，从右包向左，要用足气力，集中单一只手弯曲成大力合围咁，钳勒住最致命嘅咽喉而唔放手，等于系用千斤搏四两，不费吹灰之力，令到买枪客人加快断气以抢夺财物啊！系先要命后攞钱嘅做法。哇！而家前后受敌，睇怕一下冇命嘅马侯爷的确系危急非常啊！但又有边个知道马侯爷并非一般嘅人嚟，早有提防啊！正当马侯爷被急急赶出贼屋嗰阵，佢深知随时会有异常嘅事发生嘅。当个后生贼人一出现，不由分说飞快喐手，双重拳从上至下直劈。因为有准备嘅马侯爷早就眼看四方，耳听八面，忽然又听闻身后耳边风响，知来势系双重夹击又凶猛，突然阵阵咁飞快向下一缩，成个人卷成一个圆圈怪模样，先向前碌碌碌碌碌碌碌碌碌。原来马侯爷喺性命交关之下，突然耍出自己多年苦练嘅本领，快速原地翻关斗啊！呢种技能一经变种呢，又变成好似车轮滚动咁，可进可退。车轮圆圆嘅形状，能够飞快避开前后袭击而毫无损伤啊！咦，两个贼人见一计未成，为咗继续合围而先要截住去路，以防走甩，再掹出锋利嘅牛角尖刀，咁样做法任你会飞啊，亦难过被杀死嘅关头啦。一下就成咗赶狗入穷巷嘅局面咯。 要紧急逃命嘅马侯爷就情急自生啦，喺身上掹出啱先用真金白银买嚟嘅短手枪，准备必要嘅时候向贼人开火。嘿，点知对方两个有刀在手嘅凶贼，其中一个啊，唔知手急眼快，脚下功夫啊仲犀利，忽然使出一只无影贼脚，啪，准确无误踢中马侯爷手腕。哎呀，右手啊即时冤冤避避，五指松开，手枪被贼脚踢飞好远啊，呼，一阵风响，再跌落。砸鼻有声之后，再擦出一串大火花。起啦，而家手中已经冇咗武器嘅马侯爷，眼睇住两个拎刀嘅恶土匪一步步咁逼埋嚟。嗰、那个大旧土匪呢，一只手拎刀，用另一只手指住越嚟越近嘅马侯爷，恶死能登咁碌行两只贼眼，威逼对方快啲跪低。睇怕无路可走嘅马侯爷，果然听听话话，拱声跪低。咦，两个土匪眼见自己已经彻底胜利，立即就扑上嚟，再用刀对准马侯爷咽喉同心口嗰度直刺落去。土匪嘅做法照旧系先攞命后要钱啊！睇怕马侯爷死硬啊，锋利嘅牛角刀已经到达要命嘅地方，唔够一尺嗰阵，啊，好过马侯爷。并非伸长颈等死啊，照旧真正沉着，正当恶贼已经到达身前，系自己立即玩完嗰阵，突然全身倒地，啪啪啪啪啪啪，几个吸翻，变成快速滚动，用呢个机会暗中攞出自己身上秘密收埋嘅武器。呢种武器咧，同样系十分锋利嘅，一下就变成有护身小军刀在手。据讲呢种刀咧，是特别军人专用的，他们为什么特别？特别实质就是情报官间谍人物，这种人物属特别，所以有规定这些刀是需自杀的时候就用这种刀仔来自杀的。现在有了刀在手的马侯爷在地下打紧吸翻的快速滚动的时候，正好是迎上那个大旧土匪要向前冲，急于直扑杀死倒地嘅马侯爷啊！哼，呢阵时嘅马侯爷呢，已经三次被个土匪刺埋自己心口嘅尖刀，佢喺地下度，其中一只手呢握实小军刀，做雪花盖顶嘅自卫。为咗封住门户，佢用力快慢有度，左右舞动住。就喺呢阵时，手上嗰把锋利嘅小军刀，忽然觉得叻声。要死里逃生的马侯爷再快速反手，小军刀忽然又听见叻声再响下，咁样两种声响，马侯爷佢最清楚不过啦。第一刀系戒中咗大旧土匪嘅肚皮响声，再反手嗰刀咧系吉中后生土匪脚骨最要害嘅地方。受咗伤嘅两只野兽虽然流血不止，仲未见停手退下噃，反而吓。去吓去吓去去去，仲狼胎添。从此两个贼人啊，变得更加疯狂嘅砍杀啊，双双更快速咁直扑。哎呀，双方咁搏命嘅场面，实在系恐怖万分，又等于系一下变成三个人贴身肉搏嘅混战啊！三方都有锋利嘅短刀，快速有力，舞动得阔阔声响。以一对二睇嚟一直处于下风嘅马侯爷，而家照旧能够保持镇静，两只马骝眼成两点灵活金刚，一尾夹住两把来势凶猛锋利嘅牛角刀尖。马侯爷身材恩细，反而可以不断闪过好多乱刀嘅尖锋，一时喺地下滚动，一时又扑声跳跃而起，要闪过随时夺命嘅锋利牛角刀，实在系唔容易噶。咁样嘅一来一往，当打斗到十几个回合嗰阵，呢一方系历嚟身经百战嘅人，遇事总会保持镇静嘅马侯爷，佢深知而家未可以脱到身，脱唔到身呢，就系最烦恼、最危险嘅事。自己盘命对抗，目的就要保命脱身逃走嘛。咁另一方嘅土匪目的呢，系杀人抢财物。尽管而家打斗紧， 马侯爷忽然又谂起自己条命比土匪值钱得多啦，今日千不该万不该嚟到呢度买枪，从而惹出大祸。嗱，正所谓军政舞台不见血，大奸大恶回虎穴，买枪遇贼真凶险，督军性命未该绝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